过去那种悲惨世界。 嗯嗯，这里还有电影名字呢。 啊，对对对，会后有电影《悲惨世界》。哎，那什么，服务员，服务员， 干嘛？ 待会儿拿十张票给厂长送家去啊。 我不提他还忘了。 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我们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了。 嗯， 调的好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位。 啊？又一位 啊？ 那是又一村。 不是，我们厂长不是农村来的。 呵，什么学问呢？ 我们厂， 嗯， 又来了一位坚强的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厂的骄傲。 嗯， 新厂长，我是十分了。哎，服务员，服务员，把电扇给打开，把电扇打开。 开电扇干嘛呀？ 我们厂长把这扣解开了。 哦，热了。 我们新厂长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老红军。 嗯。什么事儿啊？ 多少年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哎，服务员，服务员带着火没有？ 干嘛？ 把那个给我们烟给我们厂长点上。 这眼睛全注一这儿。 嗯，我们这位新领导在工作上是最相信群众的。 嗯， 可以这么讲，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干。 啊，你们这是谁领导谁呀？ 所以他深受群众的欢迎。嗯，因为那什么，服务员给厂长再续点水。 干嘛？ 我们厂长把碗端起来了。 哦，又渴了。 因此我建议借我们新厂长大来之大好东风，掀起一个活学活用。 嗯， 新厂的。哎，那什么，服务员把那电扇关上吧。 干嘛关电扇呢？ 我们厂长这打气氛。 你还忙得过来呀？ 哼，您还甭管怎么说。 嗯， 通过这次欢迎会之后，厂长对我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 嗯， 我从一个普通的秘书提到了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还真沾光了。 那当然是了。 嗯， 哎，厂长，这有件事您给批一下吧。 批什么呀？ 您给签个字。 什么叫签字？ 这就是关于咱们要买这个轿子，那个 买什 么这车的事儿。 买轿车。 咱们要买一个轿子车。 嗯， 当然了，我这个买轿子车主要是因为这样。 嗯 啊，这革命工作需要嘛。 嗯 啊，现在经常有外宾呢到咱们这单位来参观。 嗯， 一看您坐那个小车实在太破了。 嗯， 这也是咱们为国家的荣誉着想。 嗯， 是吧？再说这也是为了您的身体。 嗯， 是啊，您身体要好呢，我觉得您身体要是能够永远健康，您就能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嘛，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希望您得给批一下。 嗯， 是吧？您别有什么顾虑啊。 嗯 啊，这个不是说您搞特殊化 买车。 嗯，啊，连唐朝有一位大诗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嘛。 唐朝诗人说什么了？ 唐朝那位大诗人说， 嗯， 也有买也有卖，走着没有汽车快嘛，是不是？ 这哪位诗人说过呀？ 是不是？厂长，您给签个字得了。 签了吗？ 我们厂长当时说了。 嗯， 崔台啊，咱们厂这个小吉普车是旧了一点了。 嗯， 但是说要是买这个新的小轿车，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经费问题。 哎呦，我说厂长，这您就甭管了 啊。 您是厂长，您就抓大事儿，这事儿您管他干什么？ 啊， 这事都由我负责了，只要您给签个字就行了。 嗯，签了没有？ 厂长还真签了。 哦， 我拿过厂长这签字，我这么一看呢， 啊， 哎呀，厂长，您这字写的可太好了， 没他不抬的。 哎呀，苍劲有力，挥洒自如，布局得当。您这简直就不是字。 是什么呀？ 您这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呢。 嗯， 厂长，您一定得给我写几副挽联。 对，写什么呢？ 写几副对联。 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把您的对联贴在我的屋里边， 嗯， 四壁生辉，光芒万丈啊。 嗯，

好宽带选联通， 奥运品质买一送一， IPTV 看超清预存话费送手机， 还送五个 4G 号，全国流量敞开用，本地互播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双安商场尊赏日今日早9点盛大开启， VIP 岁末狂欢疯狂16小时，冬季新款满300最高送150电子积分礼，满2000再送100，同档跨柜累加无限量，今日营业至凌晨1点，错过真的要等一年。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